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来上一下麻子仁这味药。那在经方的世界呢，麻子仁比较可以轻松带过，因为张仲景啊用麻仁的方，就是如果是宋本的话就是两个方，如果是包括桂林本好像也就三个方而已啊，所以张仲景用他的这个频率没有很高，那而它的药性呢也还蛮单纯的，一方面是单纯，另外一方面是很多地方都很容易被别的药物所取代啊，所以这个药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要紧。当然古时候呢也是认为麻是一个好药啊，那它叫做神农本草经写作麻粉哈，就是他的以他的文字来叙述，好像是神农本草经的作者是把那一整棵树当作是叫做麻粉，然后呢因为后面有写麻子嘛，对不对？那他的那个一名麻伯，那后来呢后来的医书比较会把麻伯当作是麻花，然后把麻粉当作是麻子，不过那都是后代的了啊。现神农本草经时代的话好像麻粉就是那个植物，那这个植物呢它能够主五劳七伤利五脏下血寒气，那这个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用麻子仁最直接会让人想到的是什么呀，就是通大便嘛，所以当一个人大便不通的时候，其实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会堆积在身体里面，对不对？就像一个便秘的人老了之后容易得的怪病就比不便秘的人要多，是不是？所以啊，它能够利五脏，就是能够让五脏比较通畅，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药性。那刚刚介绍说我们中国医家认为啊很会拔地利的药，一个是地黄，一个是麻仁，那只是地黄跟麻仁呢他们得到了这个滋阴的功效之后呢，它所发挥的方向是刚好是相对的存在，也就是地黄滋阴呢是滋阴分之阴，麻仁滋阴是滋阳分之阴，也就是如果你用一个最概括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看地黄呢补血，对不对？补肝补肾这样子，那麻仁润哪里呢？润肺润脾胃润肠，对不对？所以麻仁它是把这个精液输布到阳分来啊，所以这是它的一个效果的大方向。那这个多食令人见鬼狂走啊，那就是教我中医的长辈啊，其中有一位就说他们在乡下啊种这个麻，就是我们一般这个做这个麻布的这种麻，他说乡下的牛啊吃了那个麻树的叶子也是会发狂的呀，所以其实麻这个东西啊跟抽现在在台湾不准抽的那个大麻呀、啊、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就没有差多少。像我们这个中医界很好玩啊，就是因为我们药是常用药，所以即使它是违禁物品我们也就进来用，像麻黄对不对，你稍微会一点简单的化学，你有麻黄在家就可以造摇头丸了、啊、对不对？可是这个没有被禁掉，因为我们临床要用，好像在美国都已经被禁掉，他们以化学成分来看待的话就把麻黄禁掉了。那同样的这个麻子仁啊，我们这边也是允许进口啊，非常好买到，只是你买到都种不出来，因为它都炒熟了，就是它法律上面还是有一定的管控，就是不准你在家里面种出这个大麻的代替品。那这个所以呢他说多食令人见鬼狂走，就是如果有一种东西它的药性很像大麻，然后你每天当菜吃，那大概你也会很嗨哈、哦，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状况。我不晓得其实把这个抽大麻、哦、当作毒品来抓，我个人是觉得好像有点夸张哎。我觉得抽大麻抽到很严重的人大概跟喝酒喝得很醉的人差不多吧，那你要抓大麻其实你威士忌白兰地你都要抓啊，就是我曾经有一些他们是做搞美术的朋友，他们有一次跨年聚会，那他们就有拿出大麻嘛，然后大家就抽，那我就看到有些朋友哎，真的是抽了大麻借酒装疯一样又哭又笑的，那我也有抽， 然后抽了半天觉得比我平常抽的长寿烟还要淡，一点激情都没有。所以我到今天不太知道这个大麻它到底可以带给人什么样的快感。我就会觉得说它的快感只在于长寿烟这一包是40块，大麻那一撮是1000块，好像就是你抽到很贵的东西那种感觉。那我到今天不太了解它的那个感觉是怎样，所以久服什么通神明轻身啊，那随便啊，大家吃太久了就会觉得它是上帝的代言人了。那这个，那这些都姑且不论。那说麻子呢，补中益气，久服肥健不老，所以在中国的古方的世界啊，可以把麻子仁当作是一个润五脏利五脏的药啊，并不只是拿来当作是并不只是拿来当作是一个通大便的药。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其实张仲景写的书啊，是一本治病之书，所以那些零零碎碎的保养的东西其实反而是孙思邈写的多，不是张仲景。所以往往用经方会觉得，你如果有很严重的病，你用经方会特别觉得有快感，哇，一剂治二剂。如果是那种不三不四的小病哦，用经方其实快感比较低哦，好像在用手榴弹在打一个蟑螂一样，就是这个快感就变得很诡异。那在张仲景的药方里面呢，首先如果是用在这个麻子仁丸啊，阳明片用来润大便的麻子仁丸，那的确就是用来润肠。那同样润肠的效果，在这个桂林古本的六气篇里边还有一个，就是燥气太盛的时候，就是空气太干燥乃至于这个人大不出大便了，那这样也是用麻子仁煮蜂蜜啊，就是煮好了之后再加点蜂蜜。那因为我美国的家是住在内华达州，是沙漠地带，所以我去那边有的时候夏天去就会变成大不出大便，那就是麻子仁煮一煮加蜂蜜就觉得很有效啊，所以它基本上药效还是不错的。那不过呢，我们如果要用经方的领域来分类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说，以经方常用药来讲的话，就是小孩子便秘用生白术，女人便秘用白芍，老人便秘用麻仁，这是以一个经方的框架来讲的。因为老人嘛，气血虚嘛，所以肠子比较不润，所以你用麻仁去润。但是呢，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各种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几乎都有润肠让大便比较顺的效果。你说用黑芝麻有没有用？有啊。你用花生仁有没有用？还是有啊。所以在这个领域来讲，麻子仁并没有什么不可取代性。所以因为凡是种子仁类的东西，它里面都是比较有油，对不对？吃的都会比较润，所以这是它的可以被取代的。那至于说老人家便秘，其实现在我觉得老人家便秘比较用了会好用的药反而是肉苁蓉。肉苁蓉啊，它的药性很温和啊，所以称之为苁蓉。那只是呢，我们一般读本草的人看到肉苁蓉的陈述都不一定会想到它是润大便的药。怎么讲呢？以润大便的效果来讲是这样，因为老人家往往是阳虚，所以肠子没有办法把精液分泌出来。那用了肉苁蓉这种温补肾的润药，比较有办法让这个老人家的肠子润回来。反而是用麻子仁这种药性很平的，不寒不热的，反而效果不一定好。所以体质冷的虚人用肉苁蓉的效果比较好。比如说肉苁蓉的药性又很平淡，是怎么讲呢？你可以挂在肾气汤里面，可以挂在什么药里面，就是你什么药里面几乎都可以挂，所以就是能够温补下元，然后能够让肠子比较润。只是为什么一般没有用肉苁蓉，就是因为一般呢，如果你在药局啊看到肉苁蓉，你会觉得这是春药。因为我有一次去大陆啊，九寨沟那边旅行，然后他有挖出来肉苁蓉放在那个他们卖药的那种观光，你知道去大陆旅行的人都会被导游绑架去买东西，对不对？所以他们到九寨沟也不例外，被绑架去看他们当地的药材。然后肉苁蓉呢就这样一条一条放在那边，它的颜色是咖啡里面掺杂着鲜艳的荧光橘， 看起来是一大堆超级长的橘黄色的颜色很艳的情趣用品，这样听得懂吗？很恶的啊，所以一看就会让人觉得啊，这是春药，这是春药啊。不过呢，它的壮阳的效果不怎么强，润肠的效果倒是不错啊，所以可以用肉苁蓉啊。那至于说像是炙甘草汤里头放麻子仁的话，就会也是常常在临床上可以用别的药代替。就像有一些中医，如果他要留下麻子仁的话，就会说什么，因为啊，这个心脏病的人千万不可以便秘啊，不然的话用力大便就死在马桶上啊，所以要用麻子仁来润肠啊，就由此一说，就用这样的理由来留下麻仁。但是呢，临床上如果是用炙甘草汤来治疗心脏的病，不是肺胃啊，心脏的病，那大概就是常常被换成什么酸枣仁、薄子仁，因为心阴虚的人往往也会伴随着失眠啦、情绪焦躁不安啦。那那一类的情况下，酸枣仁的养血的效果比这个麻子仁好，因为酸枣仁它是一个肝、脾、心三经的引血归经的药，所以它会让这三个脏比较有血啊，所以临床上面治疗心脏的病的时候，就常常会被换成用这个酸枣仁。那如果是用薄子仁的话呢，薄术的人它是一个补肝的效果特别好的药，所以就顺便补肝虚的话就用薄子仁啊。所以在这个治疗这个脉节促心动剂的心脏病的时候啊，那的的确确麻仁是无所谓啦。那可能治疗这个肺微的时候，因为麻仁它的润肺的效果可能就比酸枣仁跟薄子仁要好啦，所以治疗肺微的时候就不妨用麻子仁。那就大概跟同学呢介绍一下啊，这个炙甘草汤新出现的几味药。那么我们再看回炙甘草汤这个方子，炙甘草汤这个方子，它的甘草炙甘草用到四两，其实在炙甘草这味药如果用到重剂量到四两的话，它的确也是有补心的效果啊，就是说是甘草能够补心气，虽然不是它的主轴功用，但是不能说没有。如果你是心气虚、心阴虚，你光是一味炙甘草大量用，其实还是有点功用的。那炙甘草它当然我们知道，炙甘草汤这个方子，以我们中医的这个辩证学的观点，是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什么心脏病的专病专方的啊，这是一个犯规的做法。因为心脏病的病机有很多不同的种类，你要用炙甘草汤包医所有的心脏病是不可以的啊，这样是一个对我们的辩证学的一个背叛。那么不过呢，炙甘草汤是对于这种阴虚的心脏病的话就是特别的好嘛。那他这样他的炙甘草汤这个方子其实等于也在示范一个补血的技巧。怎么讲呢，就是中医啊对于黄帝内经里面的说到人怎么样会有血啊，讲的是一个现在西医听了恐怕要嗤之以鼻的一个论点。他会说这个脾胃中焦啊，受气取之，然后奉心生血，就是你的中焦吸收了营养之后你会给心脏，然后心脏就会来造血，这样子。那西医当然都知道我们造血是骨髓啊，对不对，不是心脏，所以就觉得这是搞什么东西。不过硬要凹还是有的凹啦，就是啊，心脏其实会分泌一个什么东西可以下达指令让骨髓造血，所以心脏还是，就是你硬要掰还是可以掰，但是掰得有点难看哦，还不如就关起门来，就是我们中医的黑话，就我们中医自己懂就好了，就是不需，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好争论的。那这个古代的这个《黄帝内经》所提出来的这个奉心生血的这个路径，那历代医家就在用药上面开始实践它。那实践它的时候发现什么呢？发现说我们用的药啊，如果具有某一些特质的话， 它就会让这个人的血变多。那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药是甜甜的，然后有一点点辣辣的，然后呢它的性质是要肥润多汁的，就是果果的，然后呢味道是要有香味的。那如果是具有这些特质，甜甜的、香香的、肥润多汁的，而且颜色呢是红红黄黄的，那当有这些特质俱全的时候，我们吃了之后血就会变多。那最代表性的就是当归啦，对不对？当归肥润多汁，有香味，甜甜的，然后等等等等。那这是一点。那这样子药吃下去之后血就会变得强起来，可是这个强起来不见得等于让骨髓造血。那要骨髓造血的话还要多一个颜色，就是黑色，所以加了这个地黄煮进去它就变成黑色的了。所以炙甘草汤你看哦，它芳香的药有没有？有。让它肥润多汁的药有没有？麻仁、地黄、麦冬、阿胶都有，对不对？要那芳香的药的话，桂枝也是香的啊，对不对？其他有些药都是蛮香的。然后红颜色的有大枣，黑颜色的有地黄，然后甜甜的味道，什么甘草、桂枝啊、麦冬都很够甜。所以就是合乎中医在实践奉心生血上面的必要条件，那炙甘草汤就变成一个非常补血的药。那当然你要药性变黑的话，像有些人认为说如果你是要补血的话，你的红枣就改成用黑枣效果会更好，这也是江湖传闻。那但是就是有这样的用法，所以以补血来说的话，炙甘草汤是一个补血的代表方。它的好是这些滋阴药虽然滋阴，可是不会在你的身体里面走不动，它里面有生姜、有桂枝，有这样有人参补气，这样推送它的力道，那有足够的力量让这个药能够走得通，它才能够被身体利用，然后做出最好的疗效。那么如果还要加强炙甘草汤的疗效的话，其实还可以加两味补血的药，里面加某两味药会让补血药果效果变特别好，就是龙骨跟牡蛎。以后龙骨牡蛎我会另外介绍啊，就是它怎样把气血拴在这个拴在血分里面。其实把能量拴在血分里面是以牡蛎为主了啊，龙骨的话还不是那么绝对在血分，龙骨可能会把气拴在骨头。那加了龙骨牡蛎之后，这个补血效果会更好。像这个从前在中医基础班的时候，我在教当归补血汤的时候，有顺便提到曹英甫随手开出来的一个补血方，里面就是好的熟地黄一两，然后好的党参一两，然后再加一些什么什么，然后再加这个龙骨牡蛎之类的药，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补血方。那种走到路上会昏倒的人，吃这方吃个十天二十天血就回来了。所以这个最代表性的滋阴药的炙甘草汤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其实很好用。当然阿胶也是补血特别快，因为它是动物药。我们一般来讲动物药跟人体的跟人体作用的效果速度会比这个植物药要快。那这么一种滋阴的这个代表方呢，可以拿来治什么？其实我现在要说的不只是炙甘草汤的疗效，而是滋阴的药大概都会有这样的疗效。比如说代表性的会让人感觉到这个人在阴虚的是什么？有哪些病？比如说甲状腺机能亢进，这个人每天焦躁焦躁的，然后好像身体都开始变瘦了，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时候用炙甘草汤可不可以？可以的。还有就是微缩性胃炎，就当你的胃它是阴不足而缩起来了，阴变少了，那这样是一个阴虚的症状，那用炙甘草汤是有效的。那当然微缩性胃炎你要用麦门冬汤还是有效啊，你要用接下来我们教的一罐煎也会有效啊，就是它基本上滋阴的方子都还会有一些效果的。那至于说血不够的低血压有没有效，就如果血压太低的人吃炙甘草汤大概90%几都有机会血压会好回来。那老人的这个阴虚啊、便秘啊，那炙甘草汤有效。然后有些人的这个眼睛干涩，炙甘草汤也会有效，因为就是都是阴虚嘛，精液不足这样子。只是说到眼睛干涩，我觉得这个比较在辨证上面有一点难度，因为现在很多人的那个结膜角膜乱发炎，它不是肝阴虚，是肝阴实， 就是他的肝已经变成脂肪肝了，血流不动了。然后因为他的肝阴实了，所以阳气不能收纳在肝里面，那肝收不住就喷到眼睛来，所以眼睛一天到晚在发炎。那那个反而是要用吴茱萸汤来退，就是眼睛那种眼睛的那种发炎，如果是猛爆的那种，有一半的机会是要用吴茱萸汤这种破肝阴实的药来退哦。所以在辨证上面还是有一点难度的，就姑且跟同学提一下。那么当然我们要用炙甘草汤的话，辨证点就是你的脉最好是跳得比较快，对不对？那阴虚的脉，那因为是阴虚，所以脉虽然快，但是不会很有力哦，就是跳的那样啪啪啪啪啪，就是小幅度的那种震动的，跳的比较快，那这样比较能够看出是炙甘草汤的可以使用的范围。不然的话就是看舌苔，舌苔一定是很薄很薄的舌苔，或者是有裂痕的舌苔，那这种阴虚的体质能够有更多的参考点的时候，用炙甘草汤会比较有效。那至于说如果是大陆在临床上面使用炙甘草汤的有效率呢，他会说比如说这个冠心病啊，什么病毒性心肌炎啊，什么心室早搏啊，这类的病，那其实用炙甘草汤基本上面来讲是所谓的有90%上下的疗效啦。而且最近研究经方的人也有人说，其实啊炙甘草汤这个条文写这个伤寒的脉结带心动剂啊，其实这个伤寒两个字还是有意义的，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心脏病它特别是跟病毒性风湿性有关系的时候，炙甘草汤有用。就炙甘草汤好像是把因为地黄放那么多嘛，把那个桂枝汤的药性压缩到就在心脏里面运作，所以可以帮心脏治疗心脏的感冒。所以感冒后的心跳的问题，就是风湿性病毒性的心脏病，它就会特别有效啊！这是临床上的一个发现到的事情。那至于说什么，这些都是西医的术语啊！我现在把那些看到的报告拿来念，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在讲什么。比如说什么二尖瓣狭窄啊，什么闭锁不全这类的，到底是讲什么？我其实不知道啊。那这个，然后呢，什么，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有些人他是身上要带那个消化甘油的，那种是什么心脏病？就是那种那一种的人吃炙甘草汤，通常可以吃到有80%几的人是可以从此不再用消化甘油。但是减少使用量也算进去的话，可以有96%的疗效。不过这听起来能够让人安心吗？那疗效都在90%左右，那剩下10%怎么办？所以这个虽然它疗效，这就是很奇怪啊，就是用西药，如果这个西药吃下去只有20%-40%有效，我们也会乖乖吃它。可是用中药，至少它疗效就算到90%，我们还是觉得这样不安全的，就是很奇怪的标准啊。自己学中医都会有这种标准，很奇怪。那这个炙甘草汤它的讨厌之处，就是因为心脏病发作起来可能要人命的，那你想说靠这样一个汤剂来让你活下去，万一发作死掉怎么办？就让人觉得很不安嘛，这是一个在人的个性上面很难克服的一个点。那另外像我昨天讲到这些病有这些疗效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下课就要跟我讲说，他之前的中医老师有跟他讲说，哦，心脏病什么什么心脏病用这个是没有效的，就说我怎么可以说它有效之类，就是有这样的提出这样的对话。那其实我看这个大陆的研究报告的时候，我心里头有一个怪怪的感觉，就是他到底是用什么剂量的炙甘草汤，他是不是果然有像张仲景一样用到那么多的地黄，那么多的炙甘草，然后有放那么多的酒下去？那如果是科学中药炙甘草汤根本煮的时候都不加酒了，那东西就是它又变成一个可能药性会偏掉哦。所以虽然呢，我从前在出版社的时候有这个公司的同事，他心跳好像医生觉得不太对，让他下礼拜去复诊，然后他这个礼拜就每天吃个几公克的科学中药炙甘草汤，然后再过了一个礼拜去检查，就说医生就说没有事了，就都没有问题。那有的时候科学中药也会有效，但是对于 这么大帖的一个方，我对于用科学中药是不信赖的，甚至是如果你减量使用，就是如果你乘以0.1来用，是不是还能够达到它这种滋阴又通血的效果，这也很值得怀疑。所以你要用炙甘草汤的话，地黄的剂量一用，你至少就是现在的1两以上啊，不要低于1两以下。然后用干地黄就要用足够的酒来煮它。我想用熟地黄有点不太好吧，就是血会有点闷住走不通的感觉，所以用干地黄用酒煮。所以现在我看到炙甘草的临床报道，我都会觉得很混乱，因为我不知道它是用什么什么炙甘草汤。就像我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最怕有人跟我讲他在吃肾气丸，我每次都要先问你吃的是哪一个牌子的什么肾气丸，因为不同的牌子效果不一样，他用的如果是熟地跟用的是生地就效果不一样。所以这一类的这个难以讨论的点存在的时候啊，这些临床报告其实也是也是很难确认的。当然我之前也讲过脉结带，就是心跳没有比较快的那种心跳不规律，你用炙甘草汤其实很险。要脉结促，要比较快比较确定是阴虚在用，舌苔有裂纹舌苔薄这样子用才会比较有用啊。那这一点是注意的。那还有像是我们的医案，我是给你们当回家功课啊，我不会在上课带。那这个医案里面也有一系列的医案是看起来像炙甘草汤症然后被用别的方医好的医案，也就是光是一个心跳不规律哦，不能够用炙甘草汤包医的。那我现在教炙甘草汤我也不是很怕，为什么？因为炙甘草汤刚好不是那种有病治病没病杀人的方，就是你没事吃了当补血药也无所谓，所以就是不太怕你吃错了。但是这个不太怕中间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怕的，就是像是我们的医案里面有一个彭子义提到的，他说有一个老人家已经阳气很虚了，然后药里面多放一点麦门冬就死掉了。因为阳气很虚的人不太能吃滋阴药，一吃了滋阴药他最后一点阳气被滋阴药中和对消灭掉了，然后他就没有阳了就死掉了。所以如果是阳虚的人用滋阴药还是要很小心。但是童子印提出的是单用一个滋阴药，炙甘草汤里面本身这个桂枝啊人参啊这些扶阳的药物生姜还是有啊，所以没有那么恐怖就是了。那所以呢啊，就是用这个方子，就是如果没有效大家也不要太失望，可能只是代表我们没有学完这个心脏病而已啊。因为心脏病有很多来路，如果我们是看这个张仲景治疗心脏病的这个胸痹篇，里面有很多方子根本跟炙甘草汤是反着来的。像张仲景的胸痹篇里面示范了很多法，那个法是看得出来这个他的那个病人如果是心阴实的心脏病，那是脾阴实传过去的，所以要先把脾阴实治好，所以要先用理中系的之类的理中汤系的汤来打底，这样才能够治疗心脏病。就心脏病本来路数就很多的，所以同学不要祈求一个炙甘草汤能够包医所有的心脏病，我们只要认得出来炙甘草汤是哪一个类型的主症框架就好了，那别种的心脏病自然还有别种的药可以医啊。所以它也是医脉结促心动剂，它也没有说心绞痛用这个医啊，也没有，对不对？所以它就是有别的药，所以同学就学到这样知道它的使用范围，那就可以用，有机会用可以用看，但是不必强求它医所有的心脏病啊，这得先跟同学讲一下。那么讲了炙甘草汤之后啊，我们讲义上面有一些东西我们带过一下，然后来介绍一些滋阴药。这个首先呢，我们讲义在第16页到17页的地方呢，是介绍一位叫做虎杖的药，这个何少奇的文章啊，他讲到虎杖在肺炎的临床上面是很有疗效的这篇文章。当然啦，如果各位同学是一个把经方用熟的人，那很多肺炎是不太需要去用到虎杖的啦，就在你在感冒阶段就把它医好了嘛，对不对？还在大青龙麻黄汤症什么麻杏甘石汤症就医好了，它也不会变肺炎嘛，所以这个都姑且就无所谓了。那虎杖这味药需要用到是什么情况啊？ 就是如果这个病人已经被西医医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啊，这虎杖就有用了。因为在西医的世界，在处理肺炎的时候啊，大概都会面临到一个两难的抉择，就是说是肺炎，有可能是真肺炎，有可能是假肺炎。比如说 SARS 就是假肺炎，所以叫非典型肺炎嘛，对不对？就是它没有，不是细菌造成的，是病毒造成的，但它的症状上来讲还是肺在那边 发热啊什么的，所以还是会把肺烧干嘛。所以那是如果是一个已经在西医那边医得乱七八糟了啊，那你要用经方的感冒药也不知道该怎么用了。那肺炎呢，当然你如果请西医帮他验一下白血球的指数，是可以验得出来是真肺炎还是假肺炎啦。但如果这些东西都有一点乱乱的话，那虎杖就是一个两种肺炎都可以医的药。就虎杖它能够清热，能够消炎，它能够同时消病毒的炎，也可以消细菌的炎、哦、所以它的特质是这个样子。那像这种无条件排除病毒的这种药，除了虎杖，还有一个是灌种嘛、啊、就是中国古时候用来预防瘟疫，丢在水缸里面的灌种，那个也是一种排除病毒用的药。那像是我好像是肖胜阳老师那边教的课有讲到说，其实排除病毒用虎杖在临床上可以怎么用，他说比如说这个什么型的肝炎。